承欢誓言就无为一念，年发之年如花美眷，方寸天地流连忘返，玄金不言流光万千，容我自意粉墨贪恋， 酒一杯消去胡论横别，两三酒又凑个春日笑颜，杏花清风若来自可入足不尽歇，如此世界不知能得几年，岁月多轻蔑，泪下呀，俗世万千，世人